一，课文。 零下20度的哈尔滨很热。冬天到哈尔滨去看看冰灯，赏赏雪景是一个好主意。雪是纯洁的，冰是神奇的。可真要欣赏这冰雪美景，首先要不怕寒冷。一月的哈尔滨，室外温度平均是-25度。有的南方人穿上6-7层衣服到室外以后还是冻得直打冷战。但从元旦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人从各个地方赶到哈尔滨参观那里的国际冰雪节。可就是这么冷的天，却有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凿开冰在江水中游泳。-20几度的低温对他们来说好像丝毫没有影响。要不是看到岸边的冰雪，还以为这是大夏天呢。这些勇敢者们穿着游泳衣竟然能在寒风冰水中游上10几分钟，真是让人吃惊。到了晚上，气温最低可达到-30度。可在赵林公园里，有一位中年男人只穿衬衣和单裤站在冰雪里，他就是耐寒奇人金松浩。1998年，他曾在冰雪中连续站立3小时22分，创造了全国耐低温纪录。金松浩今年已经45岁了，又向自己发起了挑战。在元旦来临的前一个夜晚，他又精神振奋地创造了3小时46分的新纪录，送给自己一件新年礼物。在哈尔滨人手中，冰雪是有生命的。哈尔滨人用松花江上的冰精心地刻出了冰雕。哈尔滨冰雪节已经成为国际上4大冰雪节之一。过节看冰灯、看雪塑是哈尔滨人的一大乐趣。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很多外国游人也都来到哈尔滨观赏美丽冰雕雪塑。在冰雪的世界里，没有年龄、肤色、职业的差别，穿着高跟鞋爬冰山，一步一摔地走在冰道上，许多大人像孩子一样地玩了起来。这里简直就是个大幼儿园。许多游客的脸上冻得红红的，眉毛、头发、围巾上都挂满了冰珠，可是都玩得高高兴兴。一个小姑娘手上拿着一串长长的糖葫芦，吃到嘴里，甜到心里了。在这-20几度的低温里，哈尔滨冰雪节的气氛很热烈，四面八方来的游客热情很高。这种热烈的气氛一直到2月中旬冰雪融化为止，那时候哈尔滨的春天就来了。